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三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第二位，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本周冠军曲目，袁娅维，别废话。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第929期全球榜一共有两首新歌上榜，首先我们将要带来的是新歌进榜第15位，来自于831乐团的这首《致青春》。 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啊都去哪里了，我最听的兄弟谁还在身旁，像一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 本周新歌上榜，831致青春，义无反顾的架势，用所向披靡的气势，这就是青春应该有的样子。青春呢，就应该热血激昂，不要唯唯诺诺，什么事做就对了。好，我们继续向上啊，在香港方面取得非常好成绩，郑欣宜的一首《黑彩虹》，之前在全球榜上呢取得了最高第五名的成绩，目前是进榜六周，榜位呢又有下滑。那本周的第14位呢，这首歌呢是唱给那些对自己不自信的人，哪怕你看到自己只是一片黑色，那也是七彩斑斓混合后的结果。来听这首《黑彩虹》。 你的血液红的，你的爱亦是红的，青春也同样半夜同样易忐忑，可惜他们来挑剔，奏出同柴为敌，人人有 有爱为何你的却贵于禁色，你的眼泪蓝的，你的愿亦是蓝的，带着头橙色的晚上活在冷夜，不算最美胜在做人无娇色，可惜忠实的人仍是我 解，来修炼心如钢铁，谁知修到结尾震碎了初见。一年翻成一年线，爱我与之间是与流年，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生生灭灭皆如云烟。不念凡尘不念仙，我执念和你共赴魂念，黄泉当桃源，至少很美，手中间曾停过蝴蝶。天边的流月照人心，越困于妄念，爱似烟火里初见，来修炼心如钢铁，谁知修到结尾震碎了初见。一年凡尘一年仙，爱我与之间是与谁又对，都是执念，生生灭灭皆如云烟。不念凡尘不念仙，我执念和你共赴幻灭，黄泉当桃源，至少很美，手中间曾停过蝴蝶。一念凡尘一念仙，爱我之间是与流年，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生生灭灭皆如云烟。不念凡尘不念仙，我执念和你共赴幻灭，黄泉当桃源，至少很美，手中间 听到的是张靓颖在上个月发表为电视剧《古剑奇谭二》所演唱的主题曲《不念》，而她为电视剧《归还世界给你》所演唱的《贪恋》则已经在榜十个星期，本周排名第十三。同时呢，这首歌呢也继续作为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十二名，进榜两个星期，上升三个榜位，许廷铿。这首歌名很吓人，歌本身呢却很感人，叫做《恐怖情人》，在全球榜上努力向上攀登。那这首歌呢在本周呢也代替周柏豪的《男人背后》成为了香港方面的全球推荐歌。 我很单纯甚至天真，说帮你挡子弹都真的伤心，也许低能甜蜜是个责任，令你不敢再靠近，只想脱困。糊涂吗？无情吗？人情世故不懂才是傻瓜。做孩子怎么了？来太伟大会令我受感，谈情讲牺牲可怕吗？若你今天不好过，仍能将当初爱抚你，谁相信纵情是错？这个恐怖情人竟是我，是什么可心得到这坏结果？谈情讲口似放淡吗？误会你都稀罕过，如若你今天给欺骗，何必继续逃避我？使你失去快乐不是我，而 要打发青春，不怕找我度过。全一信任被世间嘲笑，我不始终当真。糊涂吗？无情吗？人情世故不懂才是傻瓜。傻孩子太伟大，会令我收紧。谈情讲牺牲可怕吗？若你今天不好过，仍能将当初安抚你，谁相信纵情是错？这个恐怖情人计是我，是什么好心得到这？放淡漠，误会你都稀罕过。如若你今天给欺骗，何必继续逃避我？使你失去快乐，不是我。你不要惊恐，可笑的我。相信那段情应该不止我付出过，愿你善用，人善良大方给你拥，不可爱慕，就算没结果，能傻足一生可见我。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廷铿的《恐怖情人》。那本周排名第11位的歌曲，他拿到了三个第一。除了最好的成绩冠军之外呢，上周是第11名，本周呢是第11，榜名是11周。这也成了这个929期榜单的恒星歌，就是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那有着复古的旋律和好玩的歌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吴青峰 featuring 爵士女声9M88的这首 Everybody Woohoo， 在进榜第二周成绩下滑三个榜位，目前是排在第10。 要出来了， 哪有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从来没有根据，

来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5到36度左右，且湿度大，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容易出现中暑，高温黄色预警中，大家应注意加强防暑降温措施，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并注意多补水，外出注意遮阳防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秋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在本期中国好声音中，音乐人郑伟杰挑战王菲经典名曲催眠，几位导师都感慨这挑战十分大胆。李健直言选择王菲的歌是很冒险的，一向少言的谢霆锋则有感而发，犀利点评，一直以来选王菲的歌有两个逻辑，要么是你觉得你模仿得很像，要么是觉得跟她差不多好，这两个都是很难的。继续来关注，近日幻乐之城总导演安德胜受访时表示，窦靖童作为唱演人的节目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届时观众将会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王菲，而李嫣也将作为观影人的身份做客幻乐之城，母女三人将首度在综艺节目中同台亮相。据介绍，幻乐之城每个作品都至少需要32天的筹备期，在这个期间要完成作品创意、电影团队开会、脚本执行、镜头设计、道具服装等多项准备，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参与者的高度配合。在昨晚的节目中，被观众誉为能将音乐点石成金的金牌制作人张亚东成为体验官王菲的幻乐好友。众所周知，张亚东为王菲制作了包括《浮躁》《只爱陌生人》《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在内众多流行金曲，两人的合作更是被称为华语乐坛的顶级配置。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24，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来关注929期榜单的情况，进入 Top Ten。上个时段最后，我们分享到的是第十名，来自于吴青峰和9M88所合作的 Everybody Woohoo。那来到第九名呢，同样是进榜第二周，有五个榜位的升幅，来自于陈柏宇今年的全新单曲，充满亲情温暖的这首歌叫做《无限大》。 像无限的大，未来是无尽的课，你纵细若要问我，我愿解释给你看，例如别忙着长大，大人问题极心惊，考起我交不出答案。这夜听着你脉搏，却又竟找到答案。世上最大只得一个，他日牵手想学回家，美式跑可与你学下，他日奔波履历有限，在我家三轮车有价，无限性是你好吗？ 像门大科学，实情是全域摸索，记住某人你爱眼恋一颗心声都准确，有日你亦会大个，印象里大概爸爸都应给妈妈责怪过，多宽松是我的错。你待我越无大细，我越感激多似我。以后宇宙最大只得一个，他日牵手上学回家，美式跑可与你学下，他日登岗你亦成家，便明白另有发现吗？我越感激多似我，以后宇宙最大只得一个，他日牵手上学回家，美式跑可与你学下，他日等到你亦成家，便明白另有发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第九名陈柏宇的《无限大》，这是 Jason 做了爸爸之后唱给宝宝的歌，以后宇宙最大的只得一个，他日牵手上学回家，未是跑可与你学爬，有了孩子之后呢，心就变得暖了，变得更软了。好，929期的榜单继续向上，两首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因为不仅在全球榜也在中国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首先我们来听本周第八名上榜四个星期，来自于汪峰的这首《时代的标记》。 墙上只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的心灵玩具，岁月诉说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夜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歌是还给这场地，吹雨浓浓像咒力，散漫动着的脚印，有人在战吗，不静止的生命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也穿不透。有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性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抗进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 金马五周，上周获得季军，本周下滑了四个榜位，来自于薛之谦的摩天大楼。摩天大楼呢，用来比喻都市人群当中高高耸立在人前的欲望或者说是目标，无论是事业生活还是爱情，这座摩天大楼让你有了前进的动力，而有时候也会因此迷失自己。好，来到第六名，本周榜单的最好成绩金榜新歌。如今呢，在音乐上呢，有很多的花样可以玩，风格也越来越多，技术也越来越多样化，而化繁为简，用简单的旋律、朴实的词句，就能够唱得深入人心。李宗盛还是一等一的高手。今年的新作是写给去世父亲的新写的旧歌，终于登陆了全球榜。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岁了。

再离去，又再归到身份中已解。就算已失去，进退再失去都过去。就算爱侣已失去，残念过去去不去，落到心最死去的废墟，难再倾慕谁。别跳沉醉再归到心板中结局，回忆伴随，就算已失去，进退再失去都过去。就算爱侣已失去，残念过去去不去，落到身最死去的废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卓轩的这首落花啊，流水落花。看到这个歌名呢，一定会想和陈奕迅的落花流水有没有关系？其实真的有。熟悉刘卓轩的朋友都知道，之前呢他有去街头演唱的习惯。有一次呢，他碰到一个男人突然跪下求他唱一首陈奕迅的落花流水。刘卓轩呢被吓了一跳，但还在没有唱完之后呢，他就了解到了原来这个男子的妻子在怀孕的时候呢溺水去世了。他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已经离开的妻女。之后呢，刘卓轩呢就想把这个伤心的故事写下来，借用陈奕迅的歌名换个顺序，就是刚才的这首流水落花。好，那我们继续向上。那上周的冠军韩红、林俊杰所合作的《飞云之下》，本周小将一个榜位排在亚军，两位唱将的合拍对唱，我们来听听这首《飞云之下》。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 繁星能写同一把，半路上的我穿上回忆和风沙，责任之下我的很假，就月光下站我也觉得我还是会想着，千万千年听说风 听过了韩红和林俊杰所合唱的这首《飞云之下》之后呢，我们要带来的，刚才其实已经小小的听了一耳朵，同样是进榜两周成绩不变啊，来自于毛不易个人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平凡的一天》，本周是排名第四。 寒流来了吧，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 我们会找到他。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第929期全球榜的季军歌周杰伦的《不爱我就拉倒》。虽然呢，在这首歌推出之后呢，是被吐槽歌词太朴实随意，但相信歌迷们也都是爱的吐槽了。在全球榜上，这首歌呢，在进榜五周以来成绩呢，也是不断攀升，目前成为了冠军歌的有力争夺者。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的冠军歌，来自于袁娅维的《别废话》。这首歌呢，在四周前上榜的时候，仅仅排在第十五名，末尾的位置，之后一路上升，上周跻身 Top 3，而本周呢，再进一步拿到了冠军。 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套，锁定目标，一路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动就新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做饭对无效，聚焦了一路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懂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冠军歌，来自袁娅维的这首《别废话》。好，他现在呢唱歌的这个技巧和情感爆发力和这个细腻度都可以做到游刃有余了，这是一位优质歌手所展现出来的素质。在听过榜上歌之后呢，我们还这个时段还有点时间，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离榜歌，我们来听取得了八周榜龄最好成绩冠军，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我们》。 该说的别说了， 时间关系呢，我们先去段短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听这首歌好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他是硝烟战火中的豪情男儿，他

得上涨，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 在这个时段开始呢，我们首先听到了两首是已经悄然离开了我们榜单上的两首歌，分别是陈奕迅的《我们》，还有刚才大张伟的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好，我们在听过了榜上歌、离榜歌，接下来我们来分享929期的全球推荐。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光良的全新单曲。作为一个电玩老玩家啊，用这个懂得自然懂的游戏密语完成了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阿比安吉。 阳光洒在脸上的轮廓，旧书桌照片泛黄斑驳，渐行渐远难重逢，闭上眼心跳还为谁激动，曾经分隔在世界各角落，跨越困难重重，只为一起跑遍沙漠绿洲，没有互道别不见影踪，少年独自追梦，还记得吗？阿比安吉是当初

们听到的是本周北京方面推荐，也是929期榜上的第13名，著名作词人文雅在相隔10年之后重启与张靓颖的合作，这首《贪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上海方面，从上海出道的戚薇，这首第三人称她主演的网剧《北京女子图鉴》的插曲，继续作为上海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出现。 他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 交错，真让快乐 不知道在北京的电台当中是不是只有在全球榜才会听到这首来自于广东方面的推荐歌，经过几周的分享，大家也比较熟悉了。这就是已经出道十多年，目前重返广州歌坛的王子健全新的单曲《最初绝配》。 最初绝配，最后落寞，莫为结果注定难过，不如承诺一直承诺，随着心着自我诉说，不如承诺一直承诺，随着心着自我诉说，一直承诺随着心着自我诉说。 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的了，上榜第十二名许廷铿的《恐怖情人》，本周呢也同时作为全球榜主办电台香港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出现。那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播放过了，所以我们也就是可能在下次节目当中再听这首歌了。好，时间来到11:58，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稍后呢，小航会带给你节奏驾到，那小东跟你相约在明天上午10点，我们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当中再会喽。 最后落寞，莫为结果注定难过，不如承诺一阵沉默，随着心着自我诉说。 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声音有颜色。